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做我想要的人生是与我努力相对等的人生。这句话听起来颇为励志，可有时候看似过得有模有样的生活形象，真的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吗？还是出于对别人眼光的迎合呢？生怕被看穿的寂寞，怕被发现的孤独，都隐藏在华丽形象的背后。我们对于这种虚无的关注度的满足，如同饮鸩止渴，但这种满足感与内心的宁静无关，与真正的幸福无关。正如开始我们所提到的诗中，大部分的我们都只是努力地想要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可人的一生不该只为停留在取悦别人的目光来获得内心的满足啊。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确是这样，尊重生命中的真我，敢于活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聆听自己内心最诚实的声音，将自己内心的态度表露出来，努力活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模样。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世界上每天都有诡异的事件发生，今日我们一起走进午夜怪谈一。曲敏是莫名其妙进了这个师专学校的，之所以说是莫名其妙，是因为他根本想不起来他填报的志愿里有这所学校，他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所学校。但是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却在网上找到了学校的相关资料。离开学还有3天，他提前到了学校。除了门卫和一些工作人员外，学校里几乎没有人。看见拉着行李箱的徐勉，满头白发的门卫大叔沉着嗓子咳嗽了几声，说道： 新来的去5号楼找宿管，他是管先生住宿的。 徐勉心想，他怎么知道我是新来的？但是他没有理会门卫大叔，准备一边参观学校一边找5号楼。所有的建筑都是规规矩矩的，道旁的树看上去都是新栽的，显然还不具有抵抗这8月底烈阳灼烤的生命力。接着徐勉走进了较为低矮的建筑群里，这里全是错综复杂的通道，他在里面绕了好一会儿，干渴和疲惫早已席卷全身。就在这时候，5号楼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宿管员也走了出来，怔怔地盯着徐勉看了好一会儿，徐勉也看着他，苍老疲惫的脸已经略显出老年斑的迹象，两颊的肌肉也已经松弛下坠了，但是他的身体却像个19岁的少女，即使穿着宽松朴素的衣服，也掩盖不住他凹凸有致的身形。你跟我来，宿管员的声音异常冷漠，但他的声线却别具一格。9号楼的墙外爬满了藤蔓，门口的树看起来也有些年头了，树梢一直探到了3层楼的楼顶。 宿管员打开九号宿舍楼的门，说道：“就是这儿了，你住3052号床，这是钥匙，晚上就别出来了。”徐勉正想问为什么，宿管员转头就走了。一进门是一条长长的走道，走道很暗，地面坑坑洞洞，散落着脱落的水泥块，墙面布满了一条一条交错纵横的裂缝，渗着水，聚成水珠顺着裂缝流下来。徐勉心想，这大概是学校里最破的地方了吧，我为什么会住在这个楼呢？算了，先住几天，等开学了再申请更换吧。夜色清空而来，宿舍楼后面的林子里蝉鸣的厉害，清丽而急切，仿佛在尽力诉说着什么。305一个室友也没来，徐勉早早钻进了被窝，心中虽然疑虑重重，但还是决定先度过一晚，看明天情况。跟往常一样，睡不着的时候他都会戴着耳机听半导体，一直听到睡着。他开始听轻柔的纯音乐，大概听了5首之后，徐勉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迷迷糊糊之中，他一直没有摘掉耳机，已经是半夜12点了。徐勉听到半导体里的纯音乐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而这声音正是白天带她来宿舍楼的宿管员的声音。中年妇女说道：“ 欢迎来到午夜怪谈广播电台，我刚刚从火葬场骨灰堆的寄存处赶过来。我喜欢这个午夜怪谈频道，因为只有它才是我们这些亡灵的归属，我们所有的前生的劫难都将在这里诉说，除了你没有人在关注我们，而你如果听了我的故事，你就将再次经历我的劫难，以抚慰我的亡灵。” 徐勉极力地想让自己醒过来，但是他失败了，他好像被困在了那个迷糊的状态中，同时被恐惧支配着，身体也无法动弹了。然而那个声音一直没有消失。 整整1年了，我是坠楼身亡的，不是自杀，是谋害。他是我的室友，我看到他和我的男朋友，他们就在宿舍楼下。那天我去了顶楼，我不想死的，但是他突然拿出了刀，我失足跌下了楼，只见地面急速上升，飞快地迎上来，我的身体重重地砸到了水泥地上，眼珠碎了，眼前一片血红，剧烈的疼痛之后便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黑暗，黑暗。 女人的声音渐渐消退了，云远终于醒了过来，此时她已全身冒了冷汗，赶紧查看半导体，于是惊讶地看到频率的指针居然是指在最末端的空白处，原来这宿舍楼里是根本收不到信号的。他们曾经经历，他们正在经历，缘起缘灭，生死怨念。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其实你也不是跟谁都有很多话讲吧，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完蛋了，当时我正沉迷伏魔，被土蜘蛛粘得喘不过气，直到那一局打完我还是没想出答案。打游戏是借口，至今没有任何游戏能阻止我在2个小时内回复别人消息，即使开了免打扰我也会在比赛终了退出游戏几秒。21世纪男女都知道，不回消息的理由只有一个，不愿意。7月的天气很热，想想7月在计算机前双手交付未来的莘莘学子心，受不了空气里流动的未知和紧张，我跑到楼梯阴翳里透气，和他分享了同一个打火机。可能像张志明、余春娇，我老一点矮一点，他高一点年轻一点。看了一场电影，他没看手机，等到字幕全部结束才站起来，好感度加一。吃了一顿晚饭，他先递菜单给我，不停地帮我倒水，公勺自然转向我更顺手的这一边，好感度又加一。假性亲密第一人，没人能跟我比。不然我改一下哪里，关系总得磨合。他问我，算了，我这个人懒，只喜欢燃烧自己，不习惯别人舍生取义，温吞的个性不适合谈恋爱，至少对我是。永动机势持续且温柔，无法构成长足够的吸引力。他生日压线在巨蟹和狮子中间那天，拉到哪边都可以。我是巨蟹癌，同时也有巨蟹恐惧症。我明白拿星座说事儿很幼稚，太阳星座配不配，上升星座搭不搭，再严格一点整个星盘都要合，在一起永远能找到在一起的理由，不在一起也是。但我是小女孩，幼稚一点没关系，刻板印象也没关系。我是有很多话的人，在大多情况下话多的人很看重跟对方能有几页聊天记录。我既不想和他分享天空上飘了几朵好看的云，又不能跟他说隔壁小王键盘敲错了几个字儿，所以好感度随便飘，还是死于没话聊。猫三狗四那也得因地制宜，礼貌微笑和你来我往不是，合不拢嘴和喋喋不休才是。毕竟连吃个蟹膏都要扒掉壳子，何况寄语它更里边的东西。烂梗接不住，好梗抛不出，彼此语言不同频道，再努力也对不上暗号，密码输入错误，我要怎么做你的人？浪漫的开始未必浪漫收束，白白在脑子里罗曼蒂克一场。我做完今天的所有任务之后，再也找不到借口逃避了，只能退出游戏，认认真真的回复是，然后打雷了。认识的哥哥姐姐，女方苦追男方几个月，最后终于在一起了。一开始我在想，求人得人真好，毕竟周围得偿所愿的人永远是少数。可是眼看着这位姐姐从东北大姐大变成了邻家小野猫，患得患失，疑神疑鬼，我就不那么希望他们好了。丧失自我是我在爱情里最害怕的事，害怕磨来磨去，到最后你不像你，我不像我，分不分开都很难看，这句是真的。最新的进展是，刚才姐姐偷看哥哥手机，哥哥受不了大吵一架，我猜他不知道， 邻家小乖猫要的不过是一个确信。面对潜在对手，女生个个是福尔摩斯，拥抱的角度、说话的方式，光靠感觉就能八九不离十，哪里还要什么证据啊？最后一个故事，关于依依和小天儿。和俗套的爱情故事里一样，他们在朋友聚会上认识，没过多久就在一起恋爱了，又没过多久他们分开了。再见到依依是小天回国那天，身边的朋友们撺掇了一个聚会，说是给小天接风洗尘，实际上明眼人都明白，是想把小天和依依聚在一起，话能说清楚，最好还能破镜重圆什么的。小天很早就到了，和朋友们一起谈天说地，讲讲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都过得怎么样。依依很晚才到，落座之后场面一度尴尬，空气就像结了冰似的，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时间滴答滴答地走，依依站起来，首先打破了沉默。首先，大家百忙之中能聚到一起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大家先一起干个杯。我知道大家都关心我们的事儿，那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也都知道我和小天曾经那么好，但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这里各种想法都有，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我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你能不能等等我？又或者是你就是个混蛋，我恨你，我有多爱你我就有多恨你，我诅咒你每天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算我求求你了，放我一条生路吧，这辈子咱们都别见面了。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笑话，我分手后的每一天都在等着他来哄我、找我、联系我，但他一次都没有。实在是有一次我自己绷不住了，我问他愿不愿意再跟我试一次，他犹豫了很久，说了一句见面再说。其实我们都知道，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立马答应，那就是拒绝。但我还是不死心，我没脸没皮地说好，见面再说。现在我们见面了，时隔半年终于见到这一面。这半年里我忙得脚打后脑勺，从来没这么忙过，但我还是每天都哭。最开始是伤心，到后来就开始对自己失望了。我怎么回事？我真的很用心地经营了，我怎么回事？为什么每次都选错呢？为什么每次又到这种地步？我开始质疑我自己了。后来我必须要告诉自己，依依，这是你选的，你自愿，你必须为此负责，你要自己买单。这两个月我好像过了两年似的。小天他自己清楚，他有100种方法能再把我追回来，但是他没有，他只用叫我一声依依我就招架不住了。但是他没有，他只要稍微上点心，我们就不至于到现在这样。但是他没有，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这样劳师动众有什么意义，我只能说可惜，非常可惜。不好意思，我说的有点太多了，但可能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诗酒趁青年，脱口说天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这里是青年 talk show， 我是曼媛， 我是东皇，欢迎收听。 东皇啊，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对不对？ 对啊。 那其实我们这期节目之前，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有给我们发当年他们在宿舍或者现在的宿舍生活有非常多的趣事儿。 对，我们现在也采集到了很多啊。 非常多各种各样有趣儿段子。 对对。 你知道吗？我当时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啊，这个宿舍真的是每天发生特别特别多有意思的事儿，特别奇葩的事情。 是吗？ 对啊。 你们女生宿舍还会有很奇葩的故事啊？ 超级多，超级多。女生宿舍其实非常有意思，不是你们想象那个样子的。 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以为男生宿舍啊都是出奇葩，然后女生宿舍都是那种 乖乖的， 对，特别干净，特别利索。 干净是干净的，我还是得解释一句哈。这个啊，比如说你知道当时大家那时候都有拖延症啊，有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第二天需要去交这个论文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大家会疯狂去赶论文。 对对对对对， 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吧。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有这个经历过。 对，就像第二天要期末考试，前一天赶紧复习一样。我记得当时有一次啊，就大家都被这个拖延症支配的时候，我们宿舍呢每天都因为这个论文搞鸡飞狗跳的。那就前不久呢，大家都在疯狂去赶论文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啊，宿舍里其他五个人都在垂死挣扎，敲着键盘噼里啪啦的。那我们都以为另外一个女孩已经进入梦乡了，她的论文已经写完了。 啊，你们宿舍出了个学霸呀？ 对 呀， 啊，我们想这学习态度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 对 啊，结果结果半夜让我们还在大家都还在努力的时候，床上突然传了一阵尖叫声，说我的论文还差2000字没写。 哎呦喂， 说完之后又咚的一声倒到床上，你知道吗？当时把我们都吓了一跳。 那原来这不是学霸呀，这个是学渣，这个 没写是吗？ 好心态的学渣吗？这不是， 我们当时也这么想。结果第二天我们跟他说的时候，他理直气壮地说，不可能，我才不会说梦话，一定是你们写论文写出了幻觉。 哎，那他到底是写了还是没写？ 他肯定写了呀，但是之前可能因为这个最后这个期限给他压迫的太紧，大家在做梦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还想，天，我论文没写完，论文没写完，这样的一个恐怖的感觉。哎 呀，要我说呀，你们女生宿舍呀还是非常励志的，跟我们男生之前所想象的女生宿舍其实没有多少出入的。 是吗？那你们男生宿舍到底是什么样啊？ 我给你们讲讲我们男生宿舍期末的这个事儿啊。你看，像这位听众尾号5702这位听众发过来的短信呢，他说他们宿舍啊，之前在期末的时候，那才叫一个蛋饼。之前哎，对，大家呢，这个宿舍是四人寝，买了一个大桌子，四方的桌子。本来想的是呢，期末考试的时候，一个人坐一边，然后呢，每天晚上通宵彻夜的复习。 复习用的桌子， 这个 听起来 对吧？ 非常爱学习， 很有气氛。这个宿舍这学 习气 氛，学习局嘛，对吧？ 不错。 但是，自打这个半个月之后啊，他们宿舍有一个哥们儿买了一副麻将。 买了一副麻将， 对，还买了一副这个垫这个麻将牌用的这个毛毯 桌布一样的那种。 对，从此之后他们宿舍这个桌子就再也没有学习上用过了， 全用来打麻将了。 对了， 我的天啊。 而且呀，他们宿舍还经常凑不齐人，因为呢有一个在学生会里头工作的很忙。这位听众就说呀，他们就经常凑不齐人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宿舍的门打开，冲着楼道就搓这个麻将牌，半分钟之内楼道里乌泱乌泱全 全都是慕名而来的这个打麻将的麻友。 大家听着这个搓麻将的声音，闻风起来，全过来了是吗？ 没错，这当时啊，真的是一道这个男生宿舍亮丽的风景线， 确实够壮观的。估计在楼底下都能听见楼上吧搓麻将的声音， 楼妈都能听得见。 天呀，这楼妈这也不知道管管吗？ 没办法管， 嚣张哈、啊，你们太嚣张了。但是我发现你这男生宿舍环境是够好的，够大的，还能放得下这个麻将桌。 还行吧，麻将桌也没多大呀，大概二到三个平方。 那也很大，说明你们中间有空间放啊。你知道我们这帮有个9509的听众，他就说啊，在他们学校女生宿舍真的是寸土寸金，因为学校女生太多了，所以说一个宿舍会住很多人，而且有些学生啊，他们这宿舍有些住在校内，有些住在校外。那有些 校内的很方便呀、啊。上课什么的， 正好相反，你知道吗？住在校内的同学呢，他们每天洗澡啊，要跑到另外一栋楼，也就是他们楼没有洗浴间， 他们没有浴室。 对，没有浴室。 哎呦，那可太不方便。 你想想看，比如说夏天冲个澡，非常的舒服，是不是？ 是啊、 哎呀，神清气爽。洗完澡之后，得回自己宿舍吧。结果回宿舍的路上，又满头大汗。这 澡白 洗了， 就是、 对，可不是就是白洗了。所以说夏天洗完澡一定要慢慢溜弯回到宿舍，要不然你就全身就像蒸了桑拿一样。 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遛弯回宿舍都不行啊？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外头这天儿，还没到三伏天呢，都已经热的都已经30多度了。 真是， 对呀、 啊，是感觉在外边待半分钟就已经不行了，你就不动都不行。 是啊，太对了。 别说夏天，冬天照样很可怕。 哎呦，是、 啊。北京的冬天什么温度你知道的？冬天 零下大好几十。 对啊，冬天洗完澡，尤其是洗完头之后，你要在外边待慢了。你要是真的从你的浴室走到你宿舍，慢慢走，你发现你回宿舍的时候，头发上已经全都是结冰了， 头发都硬了， 头发全都硬了， 都是长头。 对呀、啊，对呀、啊 就是， 上面可多水了。嗯， 哎呀。这些女孩们啊，还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得赶紧跑回宿舍，要不然这太冷了，你容易冻感冒。 哎，对了，曼媛， 嗯， 既然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就代表这个广大的男同胞问你们女孩一个问题。 嗯，你说什么问题？ 在这个女宿舍里头啊，你们有没有养这个小动物的经历呢？ 你知道的呀，女孩子都特别有爱心，都特别喜欢各种各样可爱的小动物， 对,、啊、 对吧？但宿舍可能又不让养，于是啊，有些女孩就会，比如说小仓鼠呀、小刺猬、小乌龟、 这些小的关笼子里， 对，关笼子里，小小的女孩就会偷偷带回宿舍，放在阳台啊，或者放在床底下，偷偷一起养。男生宿舍会吗？ 男生宿舍呀、啊，就稍微大胆一点， 大胆一点， 不会太过火，对，养 小猫、 小狗什么的。 哦， 对，但是说呢， 很容易会被发现。 白天的时候呢，这个猫狗一叫唤，楼妈一看见，就直接。把小狗小猫带走了， 很容易被发现， 而且特别容易记大过。 是， 说到养宠物记过这事儿，我这儿有一个尾号1039听众呢发来的这个短信，他说他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女生，女生宿舍六人间，刚开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生，她养冷血动物。 冷血动物， 哎，对， 说的是蟒蛇蜥蜴那种冷血动物吗？ 差不多，她养了一条啊黄金蟒。 在宿舍养黄金蟒， 对，就是那种据说长到成年体型是3到5米长的这么一条大蟒蛇。 我的天、 啊！而且它不关起来，每天就在宿舍的墙上啊、床上啊就爬来爬去。 你说完我已经全身鸡皮疙瘩，我已经无法想象在宿舍养这个，它的室友 得。对了呀，我之前读到这条的时候啊， 承受能力得多强？ 这个听众说呀，当时他的这些舍友啊，在半年之内纷纷的搬离了这个宿舍，实在是住不下去了。当时呢，这个事情反映给学校，校方说一定要这个给予严惩。 太恐怖了， 就是啊， 可能自己喜欢，但是确实这个其他室友有点无法接受。要是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 太 可怕 了。 对， 你要像当时楼妈他们宿舍他写的啊，楼妈上去了啊，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一个楼妈，然后劝他的时候呢，就只能站在门口， 不敢进去。 哎呀，这个小同学呀、这个你养宠物的这件事情啊，这个学校已经知道了啊，你尽快的把这些宠物搬出去，好吧？要不然的话呢，不让你住了。 嗯 啊，这个姑娘也特别的好心啊，说阿姨没事儿，您进来说，您进来说， 还让楼妈进去谈。 对呀、啊，发着抖呢，我就不进来了，好吧？啊，你有什么事情出来讲啊，出来讲。 一个要他进去，一个要他出来、 哎。真是，后来据说呢，他还是这个顺利的毕了业，然后呢，这个蟒蛇呀，已经从很小的一只，大概一根笔那么大呀，已经养到了，1-2米长的这个长度，哎，非常的可怕。 真的是很大。 对， 我觉得还是挺吓人的。 是，哎，那女生宿舍这个除了养宠物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触犯到楼妈呀，或者触犯到学校规定的这样一些趣事儿啊？ 嗯，真是女生真的有时候大家还是挺胆大的。你知道学校有时候会控制宿舍的这个用电的情况 啊？对对对，电阻太大的不让使。 对对对，比如说有些电器是不让用的，尤其是像首先卷发棒都不让用， 啊、吹 风 机， 对 对, 对对， 吹风机也不让用。那更不用说有些女孩想自己在宿舍做好吃的，想自己煮点粥。啊，煮点汤什么的， 那些小电锅、 小电磁炉、小锅都不让用。但是有那么一种，就是它的这个电压非常小的一种宿舍专用的小火锅， 对对对 对, 对， 就会 有那种 网上就有卖。我们当时啊，就买了这么一个电压非常小的小锅，在宿舍偷偷吃火锅。那有一天呢，正吃得开心，没想到中途啊，楼妈因为一些事情，正好进入了我们宿舍。 哎呦，那不逮了个正着吗？ 可不是吗？结果就是我们再怎么藏，速度再快也来不及啊，根本藏不住。 是啊， 楼妈呢，这时候啊，默默地看了我们一眼，倒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哎， 你知道我们当时心里什么感觉？我们当时真的是心惊胆战，以为自己好像没事儿，有种侥幸的心理，心里还开心了一下，乐开了花。 那龙妈觉得，哎，太可怜了，学生上大学， 对对， 好不容易，哎，一块吃个火锅， 对， 开心开心。 龙妈怎么突然这么好心，还让我们吃火锅？ 是不 是？结果你看，你就太单纯了吧，我们也太天真了。就在我们逐渐恢复淡定之后，龙妈就发来一条微信给我们：吃完了吗？吃完了就把锅拿过来。你知道我这个学了当时大家可能心目中楼妈比较冷漠的语气， 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能脑补出来我当时楼妈的 楼妈的表情， 哎，真的 挺吓人的，根本就没敢吃下去，就估计就吃了一口， 吃了等于白吃嘛， 对，就得把锅乖乖的端下去， 真的是遭罪。你说到电磁炉啊，我们男生也有那个做饭狂魔， 做饭狂魔， 对，每天都给舍友做好吃的，做什么炒饭啊、炒面，还有做什么那个年糕，都拿一个电磁炉， 还用电磁炉，要是被发现了，这可不得了。 是啊，可不是嘛。刚开始的时候啊，藏在衣柜里，后来呢，赶上我们学校突击检查，每天楼妈都会随机的开宿舍门进去，就是翻箱倒柜，直到找出来为止。 这可藏不住，不好藏哎。 是啊，一旦查着了，就是什么记过呀、处分啊，怎么办啊？当时他跟我们一块上课的时候，每天都坚持背着自己的电磁炉去上课， 天天背着电磁炉去上课。 对，他那个电磁炉还长得特别有意思，是那种就是因为电阻压力小嘛，那个形状吧就不太美观，稍微有一点圆，看起来啊就特别像忍者神龟背后的那个壳， 天天背着壳上学。 哎、对了， 也是为了做饭，为了给室友做好吃的， 真的是太难了。 这个我也觉得算是中国好室友， 对， 是吧？哎呀，我觉得真的是，你说起现在，我们回想起当时在宿舍这些生活啊，都会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可爱， 对，没错， 好想回到过去。但是当时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觉得 要求太多，规定太多了， 哎，很不理解当时学校啊、龙妈他们提出来的一些条令。其实现在来看呢，也是为我们的这个未来步入社会打下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基础， 也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一聊，其实宿舍的故事真的还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些故事呢，其实在将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笔笔宝贵的财富，也都是我们的青春。 如果呢大家有遇见过一些奇葩的宿舍故事，也欢迎与我们交流，跟我们一起诉说青春。好了，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酒趁青年，脱口说天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青年 talk show， 我是主播东皇。 大家好，我是文晶。 哎，这暑假放了有一段时间了，文晶，你休息的时间都干什么呀？ 还能干什么呀？不就追追剧、打打游戏吗？ 哎，打游戏，你也玩游戏啊？ 玩啊，怎么不玩？ 哎，那你都玩什么呀？平时， 比如说《王者荣耀》啊、《吃鸡》啊，大伙儿都玩的。 哎，说起《王者荣耀》啊，我最近还真就遇见一挺有意思的事儿。 大家知道这个游戏呢是一个5v5的游戏，每一边的五个人中间啊会有不同的分工，有输出也有辅助。 哦，对，输出呢能杀死对面的人，但他自己也特别容易死，所以啊这时候就需要辅助来保护他。 没错，但是呢他就是不是会有很多的那个情侣啊他会一块玩吗？ 嗯， 他们就很喜欢一个输出一个辅助一起走。我昨天玩游戏就遇到这么一局，对面有俩人的 ID 特像， 就是那种所谓的情侣 ID。 可不是嘛，一看就是情侣。而且呢这女孩子呀玩的是输出，男孩呢玩的是辅助。你知道输出如果被针对很容易死的，但是你想啊他第一个死了怪谁呢？ 怪谁啊？ 肯定是怪她男朋友，怪那个辅助啊，对吧？啊，你怎么没把我保护好啊？是不是？ 那也不能全怪人家辅助吧？ 是啊，人家辅助心里还委屈呢，心说我费这么大劲儿保护你，然后人呢全是你杀的，得的钱也全是你的，我无私奉献半点好处没落着，结果你还怪我。哎，但是人嘛，比起怪自己，还是更倾向于怪别人的。 对， 所以呢，这样就特容易吵架，一吵架呢，这局游戏基本就输了， 心态就崩了，好像是这么回事儿。 所以啊我们这边的队友就一直在杀那个输出。 嗨，你们怎么那么缺德？ 哎，那怎么能叫缺德呢？这得是头脑灵活兵不血刃乃上上之策也。 感情这游戏还被你们玩出一攻心计来了是吗？ 那必须的，不用脑子怎么叫玩游戏呢？ 哎，智商得在线对吧？ 对，哎，但是玩笑归玩笑啊，像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啊其实是很能促进社交的。 哎，这倒是，比如啊今年过年的时候吧，大家都回家了，那我们要去见一些亲戚，有时候不要说长辈们了，就算是同辈可能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 对， 不熟也没什么话聊，就特别无聊，对吧？ 对，可不是特别无聊吗？ 可是今年吧，我就去那个我们家亲戚家 啊， 哎，我发现了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打王者荣耀，我就想得成了。 对了，这回啊可有共同话题了。 对，然后我们一整个吃饭时间几个年轻人一直在聊王者荣耀， 好， 最后我们好几个人一块儿玩，就算不说后来有没有因为王者荣耀而变得更加亲密吧，至少那一天的饭局是过得很融洽的。 哎，对了，所以说呢其实现在玩游戏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是一个社交上的一个需求，因为呢身边的人啊都在玩，你玩了以后才能够和别人聊天，这样呢就加强了线下的交流。或者呀像我们王者荣耀和吃鸡这样的，你能直接和别人一起玩，就也能达成一个线上的交流。 没错，但游戏这个东西吧总归是有点成瘾性的，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呀。你想想，如果说一个人整天除了玩游戏别的什么也不干，那也不行啊。 对呀，哎，你这句话可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就想起来去年春节吧，大概是2017年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阴阳师不是特别火吗？ 哎，我也玩过一阵子，就沉迷于抽卡。 哎， 抽卡呢就相当于是你的运气啊，你可以抽出特别稀有的那种式神，就是一个相当于游戏宠物的东西。 嗯， 抽出来比较稀有的呢就可以去朋友面前显摆显摆的那种。 对，发发朋友圈那样的，是吧？ 对，或者有的人啊就是有收集癖，特想把所有的式神都收集齐。 对对对，我太熟了，那两天不是寒假吗，我正好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为了放松啊就跋山涉水啊去了一个高山里的村庄。 嘿，你还挺有情趣。 是啊，那村子里啊就很安静，然后呢我们就到酒店了，看着窗外一片皑皑白雪呀，两个人就坐下来了。 嗯，干嘛了呢？ 坐下来就开始抽卡呀。而且那个时候啊正好还出了一个什么新春的活动，就是需要那种就是连续10天要做任务，做完才能够得到相应的皮肤。然后啊我去旅游，每天就在酒店里做任务，别的啥也不干，最后呢皮肤拿到手一看，哎，也没多好看。 嗨，那你这出游可真是，我觉得浪费 了呗。 对，浪费我们这个大好河山啊。 可不是吗？ 你别说，这些游戏厂商啊抓用户心理啊抓的是特别准。 对， 比如啊一个东西别人没有但我有啊， 还有那种限定的那种时间过了就没了。 对啊，限量版嘛，不就有个段子叫做有的东西如果不是限量版根本卖不出去。 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大家玩游戏的时候啊还是要克制克制再克制，不管是游戏时间上还是游戏上花的钱都需要呢小心谨慎一点。 对，我现在玩王者荣耀就玩得特别的克制。 啊，为什么呀？ 因为怕被骂呀。而且就算别人不骂我，有时候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挺对不起人家的。 对啊，现在这个游戏里面那个系统啊都特别高级，如果要是你玩的不好被举报了呀，被举报多了你就被封号了，你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那必须啊，可这样吧，玩游戏的压力就很大，不那么开心了，就有点不太想玩了。 那倒也是，玩游戏嘛，不就图个开心嘛。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吃鸡其实就做得比较好。 哦， 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一个小岛，然后呢100个玩家坐飞机飞过这个小岛，中途他们可以选择任意位置跳伞，跳到岛上以后呢就可以捡各种枪用来杀人，还有各种的这个药来治疗自己 啊。对，然后游戏还会随机刷新一个圈，这个圈会越来越小，人必须在圈里，如果不在圈里就会掉血然后死掉，或者是被别人用枪打死。死了的人就可以退出这局游戏开始下一局了，直到游戏里只剩下最后一个人还活着。这个时候啊，这个人的游戏屏幕就会出来一句话，叫做大吉大利晚上吃鸡，所以啊这个游戏也就被大家称为吃鸡了。 嗯，对了，其实呢吃鸡啊它除了是一个射击游戏以外，也是一个沙盒游戏。 沙盒游戏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沙盒游戏啊，就比如说啊，这个游戏呢给你一个封闭的地图，但是呢在这个地图里你想干什么都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 哦， 所以啊吃鸡呢它更能满足不同的人对游戏的不同需求，比如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高手，就可以穿一个特别显眼的红衣服告诉所有人，哎，我就站这儿了，你有本事就来杀我， 这不作呢吗？ 嗨，大不了我就一分钟以后开个下一局呗，我能损失什么呀？顶多啊手机费点电，哥接着充电宝呢，不怕。 嗨，也有可能像我这样的呀，恨不得穿着跟棵树一样，谁也看不见我。你看，捡两把枪就躲在房间里不出去了，等着缩圈再沿着墙角往外走吗？ 嗨，你别说，你这样的人啊真的挺多的，我还见过有的人别的不干就爱干开车这一行，漫山遍野的开，遇见城市啊还练练车位倒库什么的。 啊，有印象，就是我的闺蜜啊她玩的时候啊坐车顶看风景。 哎，可不是嘛， 你不说这很浪漫吗？ 我还见过啊有人捡很多的枪，然后一个人开车到小广场上，往墙上开枪，不是会留下那个弹孔的痕迹吗？ 啊， 他就在墙上开枪，用弹孔呢画了一幅画。 画画挺有创意的。 对啊，听起来很奇怪是不是，谁没事在射击游戏里画画 啊。 可呢这也是这个游戏给你提供的一种选择。还有一个特别逗的，其实呢吃鸡是源于另一个游戏的一种模式，这个游戏 啊叫做 H1Z1， 之前呢在游戏玩家的圈子里也特别火，俗称跳伞。那个游戏的玩家呢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但是啊明显中国玩家更多，所以呢中国玩家就会合起伙来欺负那些外国玩家。 欺负人家呀？ 对啊，他们都会约好啊穿红背心，然后呢几十个中国玩家一起去围堵一个外国玩家，但是呢也不杀他。 啊，不杀他为什么呀？ 哎，就把他逼到墙角，然后对着他唱国歌，一句一句的唱。到后来啊 H1Z1 这款游戏里好多外国玩家都会唱中国国歌了。 嗨，这叫什么事儿啊？ 所以啊这一类游戏的玩法呢其实特别多，每个人呢也不一定是冲着拿那个第一去的。你想啊，很多游戏吧都是要赢才能有成就感。 对啊， 可是这一局游戏里头总会有人输啊，而且呢总是会有人不开心。可如果呢在这样一个游戏里头啊，大家不完全是抱着要赢的心态去的，那肯定呢更容易开心。 嗯，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玩游戏啊心态一定要好。 对，没错。那好的，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东皇，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现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猜是什么？ 哪方面的？ 和生命有关。 喂猫吗？你最有爱心了。 哎呀，不是，再给你个提示啊，和延续生命有关。 延续生命？吃苹果大桃吗？一个仙桃延寿10年。 哎呀，真服了你了。再提示一下，不是延续自己的生命。 亲爱的，我知道了，是延续咱们的生命，给未来的宝宝起名字，对不对？